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68集。待金陵差不多笑够了，魏无羡道：“这么高兴，第一次打赢？”金陵道：“呸，单打独斗我从来都赢的，但是这个金蝉每次都找一大堆人来帮手，忒不要脸。”魏无羡刚想说你也可以找一大堆人来帮，打架又不是非要单打独斗，有时候拼的就是谁人多，可转念一想，金陵好几次外出都是一个人，没有同龄的家族子弟跟随，恐怕根本没有可帮手的人选，又收住了。金陵道：“喂，你怎么会这招的？”魏无羡毫无愧色地把责任甩给了蓝忘机：“韩光君教我的。”对此金陵毫不怀疑，反正他都亲眼看到蓝忘机的墨额系在魏无羡手上了，只是嘀咕道：“他还教你这个？”“教啊，不过这只是个小把戏，你是第一次用，他们没见过，所以效果好，多用就会被破解，下次就没这么简单了。怎么样，要不要跟我多学几招？”金陵看魏无羡一眼，忍不住道：“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小叔叔从来都是劝我，你居然还怂恿我。”“劝你？劝你什么？不要打架，要跟人好好相处吗？”“差不多吧。”“ 别听他的，我跟你说，等你今后长大了，你会发现想打的人更多，但是更要勉强自己和他们好好相处，所以趁你还小，想打什么人就打个痛快吧。你这个年纪不跟人轰轰烈烈打上几场，你这辈子就是不完整的。” 金陵脸上神色似乎有点向往，但口里仍不屑道：“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小叔叔是为我好。” 说完忽然想起，从前的莫玄宇对金光瑶是视若神明，绝不敢说金光瑶半句不对，现在却说别听他的，莫不是当真对金光瑶没有非分之想了？魏无羡看金陵目光猜了个八九不离十，痛快地道：“ 看来是瞒不住你了，没错，我已经移情别恋了。在离开的这段日子里，我认真地想了很久，终于发现其实脸方尊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也不太适合我。”金陵往后退了两步，魏无羡继续说：“以前是我看不清自己的心，但是遇到韩光君以后，我确定了，我已经离不开他了，我不想要除了韩光君以外的任何人。” 哎，等等，你跑什么？我还没说完呢。金陵，金陵。金陵转身拔腿狂奔而去，魏无羡在他身后喊了几声，他连个头也不回。魏无羡得意洋洋，心道：“这下金陵该不会再怀疑他对金光瑶还存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心思了。”谁知回头一看，只见月下白衣如霜，人如雪，在他身后不足三丈之处，蓝忘机正神色波澜不惊地望着他。魏无羡无语，若是换了他刚回来的那段日子，比刚才那段羞耻十倍的话他都敢当着蓝忘机的面说出口，然而现在被蓝忘机这么一盯，他竟然破天荒地生出了些两辈子都从没有过的微妙廉耻心。魏无羡迅速压下这几丝难得的廉耻之心，走过来坦然自若地道：“韩光君，你来了。你知道吗？莫玄宇竟然是因为纠缠金光瑶才被赶下金鳞台的，难怪看我的眼神都这么一言难尽呢。”蓝忘机没说什么，转身与他并肩而行。魏无羡道：“ 你和泽无君都不知道这件事，而且根本都不认得莫玄宇。看来兰陵金饰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掖着藏着干的，这样就说得通了。莫玄宇毕竟是有宗主血脉的，金光善如不想要这个儿子也不会把他接回来，若只是单纯的骚扰同门，应该最多教训教训了事，不至于扫地出门。但如果骚扰的是金光瑶，那就不同了，这可不光是脸方尊，还是莫玄宇的义母兄弟，真是一桩十足的丑事，非得断了根不可。而要断，当然不能拿脸方尊开刀，所以只能赶走莫玄宇了。魏无羡想起之前广场相会时，金光瑶全然若无其事，一派谈笑风生，仿佛根本不认得莫玄宇，心道这人果真厉害。而金陵的态度就藏不住了，之所以他对莫玄宇格外厌恶，不光因为讨厌断袖，恐怕更因为莫玄宇骚扰的是自己的小叔叔。想到金陵，魏无羡无声地叹了口气。蓝忘机道，怎么了韩光君？你有没有注意到金陵每次出来夜猎都是独来独往，别跟我说江城跟着他，他舅舅不算。十几岁了，身边居然没有一个平辈的同龄人跟着前呼后拥，咱们以前……蓝忘机眉间微微一挑，见状魏无羡改口道，好吧，是我以前可不是这样的。那是你，并非人人都如你一般。但是小孩子都是喜欢热闹喜欢人多的嘛。韩光君，你说金陵这孩子会不会是特别不合群，在家族里一个朋友都没有啊？云梦江氏不提，我看兰陵金氏的小辈好像没有一个跟他玩得来的，刚刚还打了一架。难道金光瑶就没个差不多大的儿子女儿跟他亲近的？金光瑶曾有一子，为人所害，幼年夭折。那可是金林台的小少主，如何能为人所害？瞭望台怎么说？原来金光瑶当初修建瞭望台，反对者自然是为数不少，也得罪了一些家族。反对者中有一位家主辩论不胜，竟是恶向胆边生，杀害了金光瑶与其夫人秦素的独子。此子性情温顺，夫妻一向疼爱有加，悲怒之下，金光瑶将该家族连根拔起，为此复仇。但秦素伤心过度，自此以后再未能有所出。沉默一阵，魏无羡道，金陵这个脾气啊，张口就得罪人，出手便捅蜂窝，前面好几次要不是你我护着他，现在哪里还有命在？江城根本不是个会教孩子的人，至于金光瑶，想到他们这次是为什么来金陵台的，魏无羡又是一阵头疼，暗暗太阳穴。那边蓝忘机一直静静看着他，不出声安慰，但始终在听，有问必答。魏无羡道，不提了，咱们先回房吧。二人回到兰陵金氏为他们安排的客居中，房间极为宽敞奢华，桌上还摆着一套精致温润的白瓷酒盏。魏无羡在一旁坐下，赏玩几把，直到深夜才开始有别的动作。他翻箱倒柜，翻出一叠白纸和一把剪刀，三两下剪出一张纸片人。这张纸片人只有成人一指之长，圆圆的脑袋，袖子剪得宽大异常，仿佛蝴蝶的两只翅膀。魏无羡又从桌上取了笔，画了几画，把笔一扔，提起酒盏喝了一口，倒头便往榻上一躺。而那纸片人则忽的一震，抖了抖，两片宽大的袖子羽翼一般带着轻飘飘的身躯飞了起来，翩翩然地落到了蓝忘机肩头。蓝忘机侧手去看自己肩头， 纸片人一下子扑到他脸颊上，顺着往上爬，一路爬到了墨额上，对他爱不释手一般拉拉又扯扯。蓝忘机任由这张纸片人在他的墨额上扭了半天，伸出一手要取下他。纸片人见状赶紧哧溜一下滑了下来，不知有意还是无意，在他的嘴唇上撞了一下头。蓝忘机动作顿了顿，两只手指终于捻住了他。不要闹。纸片人软绵绵地把身子一卷，卷上了他纤长的手指。蓝忘机道，此去千万小心。纸片人点点头，扑扑翅膀，扁扁地贴到地上，爬过门缝，鬼鬼祟祟溜出了客居。金鳞台守备森严，一个大活人自然无法出入自如。好在魏无羡曾研习过一门邪术，剪纸化身。此种术法好用是好用，然而限制颇多，非但有严格的时效，而且纸人派出之后必须原样归位，不得有分毫损伤。如若途中被人撕裂，或者以任何形式毁坏，魂魄也将受到同等损伤，轻则失去意识一年半载，重则终生痴呆，须得千万小心。魏无羡附在纸人身上，时而贴在一名修士的衣摆下，时而压扁身体穿过门缝，时而展开双袖伪装成一片废纸，一只蝴蝶在夜空中飞舞，俯瞰下方。忽然他在半空中隐隐听到下面传来哭声，低头一看，下方是金光瑶的一处别馆，湛园。魏无羡飞到屋檐下，看见三人坐在会客厅里，聂怀桑一手抓蓝曦臣，一手抓金光瑶，醉得晕晕乎乎，也不知在哭诉什么。会客厅后是一处书房，魏无羡趁书房里没人进去看了看，桌上铺满了用朱笔注释的图纸，墙壁上挂了春夏秋冬四景。魏无羡原本没打算细看，可一眼扫过，忍不住为作画者记忆拍案叫绝。落笔用色尽皆温柔，却是一派开阔之境。纸上分明一处风景，却似有万水千山。魏无羡心道，此般手笔可以与蓝曦臣比肩了，忍不住多看了两眼。谁知一看之下才发现，四景的作者竟然真的全都是蓝曦臣。飞出湛园，远远的魏无羡看到了一座宽广的无脊殿，殿顶铺着灿金琉璃瓦，殿外设有32金柱，美轮美奂。那里应当就是整个金鳞台守卫最严的地方之一，兰陵金氏历代家主的寝殿芳菲殿。除了身穿金星雪浪袍的修士们，魏无羡还能感觉出芳菲殿地上和天空中都设满了密密麻麻的阵法。他飞到金星雪浪住处旁休息片刻，费了一阵力，才吭哧吭哧地从门缝里钻了进去。与湛园相比，芳菲殿才是典型的金鳞台建筑，雕梁画栋，富丽堂皇。寝殿之内层层叠叠的纱幔垂地，香几上的瑞兽香炉青吐蓝烟，奢华之中带着一股慵懒又甜腻的颓靡之感。金光瑶在湛园会见蓝曦臣和聂怀桑，芳菲殿里没人，恰好方便魏无羡在这里仔细查探。纸片人在芳菲殿内飞来飞去，搜寻可疑之处，忽然看到了桌上的一只玛瑙纸阵，纸阵下压着一封信。这封信已经被人拆过，信封上没有写任何人的名字，也没有任何文章，但看厚度明显又不是一只空信封。魏无羡扑扑袖子落到桌边， 想看看这封信里究竟放了什么东西。但他双手拽住信封边缘往外拖，拖了好一阵，也纹丝不动。他现在的身体是一张轻飘飘的纸片，根本挪不动这只沉甸甸的玛瑙指针。纸人线绕着玛瑙指针走了好几圈，又推又踢，蹦蹦跳跳，奈何他就是岿然不动。无法，只得暂时放弃，查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可疑之处。正在这时，寝殿内一道侧门被人推开了一条缝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